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发表报告，话政府严重低估俄罗斯的威胁。报告由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撰写，调查俄罗斯在英国的活动，包括传播虚假信息的运动、互联网策略和在英俄罗斯侨民的行动等。报告说英国政府必须即时采取行动，又认为政府未有尽力调查俄罗斯当年对英国脱欧公投的干预。首相府回应完全意识到俄罗斯构成的持续重大威胁。报道说报告的公开部分不包括大量高度敏感资料，因为委员会担心如果披露有关的资料，俄罗斯会加以利用并进一步威胁英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82，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345，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11点，跌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98美元，卖出1,844.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小市影城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就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可以去院校报名了。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好啦，翻嚟咯，系啊，嗱，你听惯啊，熟悉嘅声音咧，终于出现翻喺你嘅耳边啊！你而家咧就 tune 啱呢个电台啦，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啦，正话咧你听紧嘅其实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频道，不过咧就转咗咧做呢一个由新闻部去制作嘅晨早新闻天地，咁啊喺呢一个嘅八点前咧，大家听到嘅节目咧都系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咧联合广播嘅一个嘅频道啦吓，咁啊，但系而家咧八点过后咧就恢复翻自由啦，啊，可以咧继续选择你自己想听嘅频道啦吓。而家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八点钟咧。而 家開始噶啦，而家咧早上時間8:08嘅直播室咧，就除咗有我彭仔程振鹏之外咧，亦都有阿 O 響雪。 早晨啊，彭爺。 早啊，係咪好唔慣啊？ 唔係，慢慢就會習慣噶啦。 哇，我唔想習慣咯。 係，咁啊，慢慢就會過去噶啦。 咁啊，差唔多。 係啊，咁好冇啲。 嗱，如果聽眾朋友咧有唔慣嘅話咧，咁喺呢一個少少作為適應嘅期間咧，如果你問我咧，會係持續到幾時啊？是不是今日完咗，听日就回复正常啊？唔系，听日咧都系咁样嘅，系啦。咁啊，后日系咪咁啊？可能都系吓。咁啊，暂时未能够讲俾大家听呢一个嘅转变咧，系一路直至到几时？咁啊，当然都系因为呢一个衰鬼疫情嘅啫。啊，嗰只咁嘅衰鬼 新冠啊， 呢个新冠病毒咧，即系搞到我哋咧氹氹转。咁所以咧，为咗都要響應翻咧政府嘅呼籲啦，咁我哋盡量減少啲人流啦，咁同時亦都希望鼓勵咧，即係啲朋友咧留喺屋企啦。咁如果可以喺屋企度工作嘅，咁亦都係選擇咧喺屋企嘅工作，咁啊減少外出咧，咁呢個都係嗰個大原則嚟嘅。咁希望啊聽眾朋友咧都體諒同埋理解呢一個嘅需要嚇。咁啊八點過後嘅晨光第一線，咁啊除咗咧直播室有兩個人之外咧，電話旁邊咧我哋都揾嚟有朱海。 系 ，Hi 早晨， 早晨啊，彭仔、阿欧，各位晨光听众早晨，我都系咧响应啊在家工作嘅其中一份子 啊，咁就乖啦即系唔好周围走啦，如果可以嘅话，嗬， 系啊， 咁啊呢排咧大家都喺抗疫路上都辛苦噶啦啊，咁啊今天咧嗰个嘅天气状况咧都亦都话埋俾啊听众朋友听，同埋阿 Hi 等你咧喺屋企咧，即系都可以了解一下。 我而家望出去都见到咧个地下就湿咗噶啦，咁就冇落雨嘅。问题点咧？预测就系 嗱，天文台嘅预测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咁嘅吓。咁呢一个嘅安排咧，话喺好心急啊！啲听众嘅系好想知道，快打电话嚟话声俾佢听。好，而家话你听吓，今日咧大致天晴啦，但系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咧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日间咧天气酷热，咁市区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33度嘅，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啦。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咧持续酷热啊，大致天晴。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嘅，相对湿度咧88%啦。另外要注意咧，就系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 Hi，你嗰边开始热未啊？我想问，系啊。 嗱，感觉上咧又未系好酷热嘅感觉啦。不过都想问一下喎，嗱，如果好得意啊，又有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又有呢一个系咪迟啲有雷暴警告添啊？ 是啊，已经有啦，雷暴警告会去到今朝嘅早上9:00啊。 其实系有一阵热气喺度嘅，虽然你话冇个太阳晒住，有一阵热气，但系我想问下，嗱，今日咧系大暑吓， 哎呀， 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喺大暑一个系我哋预咗系比较热嘅一日当中，咁啊洒阵雨会唔会有帮助咧？ 感觉上洒嗰阵咧就应该会啦，洒完之后咧，又蒸翻嗰阵热气上嚟嘅时候就不得而知啦吓。不过今日咧呢一个除咗话大暑啦，又系今日 DSE 放榜啦，咁啊虽然咧都系啊大日子啊吓，咁啊改咗嗰、那个放榜嘅形式噶啦，好多学校都改用呢个电子咁样，同学咧就变咗可以唔使即系扑嚟扑去咁样嘅，咁啊相信咧即系可能零星嘅同学就都仲会见到喺学校啊或者喺啲报学校嘅一啲院校嗰度出现啦吓，咁、但系应该平常 搞得掂噶啦，好。 系啦，往常我见到嗰种嘅状况，应该唔会再出现噶啦。 好多院校都一定咧，除咗可能仲有实体嘅报名，都系应该大部分都有网上嘅嗰个媒介或者个途径可以俾你做噶啦。 系啊，所以亦都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同埋呢一个放榜嘅新嘅面貌啦吓，咁所以我哋平常啊，晨光第一线咧，惯常喺呢一个嘅放榜日咧，都会出动噶嘛，周围去揾下啲状元啊，或者揾下啲学生啊，同啲家长啊倾下偈。睇下佢哋放榜嗰个嘅情况系点，但系今年咧，我哋都要谢绝啦，就留翻明年再为大家咧去出动啦。咁至于今日咧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咧，就系6月初二嘅。望一望翻嗰个通胜咧，今日咧都适宜做好多嘢嘅，不过咧就 有啲咧就唔啊，就雖然話適宜，但係可能大家都係要安坐家中好啲啊。 係 今日適宜出行嘅。 哦，係今日 你由房門行出廳，再由廳行翻入房，哦、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就咁樣好啲。 幾轉啦，唔該。 係啦，係啦。另外今日咧宜嫁娶啊，咁啊睇下嫁娶方面咧係點樣做先得啊？今日啊， 係。 另外就入宅啊，儀曬啊呢啲又話適宜喎、啊。 開始得唔得？ 開始都係得嘅，今日適宜嘅。咁啊忌咩咧？就祭祀啊祈福咁、啊。不過呢啲咧就俾大家參考一下啦嚇。咁啊、至於既然話開始都適宜啦，咁我哋轉個頭又揾啲財金大人講下究竟咧個市今日會點啦？尋日就表現得好好啦嚇。 今日唔知可唔可以 keep 住繼續好啦？咁啊 ，Heidi， 我哋轉個頭繼續同你傾電話。 Okay, 好啦，八點半前再揾你嚇，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睇下个市先啊 ，O。 系啊，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清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琴日啊，港股啊，非常厉害啦。 系咯，同嗰个市面嗰个状态或者系大家个心情咧，系完全系走极端噶。 系啊，咁啊，琴日有啲报道话咧，恒指咧离地啦，开始咁啊，果然系离地啊。咁啊，港版纳指咧带动啊，港股飞舞喺半空之中啊，升咗577点。咁啊，今日可唔可以延续呢一个升势啊 ，Kenny？ 我谂其实近排港交所同埋港股都即係特別多好消息啦，即係除咗呢個港版納指之外，最另外一個好重要就係螞蟻金服方面咧，就係上市啊嘛，喺解決，咁所以變咗亦都係帶動咗香港氣氛嘅。咁我覺得就整體市況方面啦，就頭先講啦，就嚟緊下半年咧，都似乎即係陸續咧就有一啲利好嘅消息係支持住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嗰個市況方面咧，就都繼續係比較係偏強嘅機會比較大啲，同我哋實體經濟咧同現實生活咧都繼續係脱節嘅。即係你睇翻實體經濟好多今日都新聞啦，就好多零售店鋪咧又話要撤出香港啊，又裁員啊，又關閉啊等等嗰樣嘢啦。咁啊氣氛就真係唔係咁好啊。但係一開始咗翻去股票市場嘅話咧，就完全兩個世界啊。 點解釋咧？係咪即係代表有陣時就話咧股票市場咧睇啲嘢咧係會前瞻性多啲嘅？咁係咪反映就係話咧，當我哋喺度驚緊呢一個第三波疫情嘅時候，其實咧市場上面啲人咧已經係睇到個曙光啊，所以佢哋而家入曬市先。 系啦，会唔会系咁？ 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最主要就系个钱嘅问题啊。而家钱多嘅问题，因为就系、是其实金融海啸之后，你都睇到有呢个情况噶。因为联储局行咗量化宽松之后嘅话咧，你个货币供应系大幅增加。咁尤其是呢一轮咧，即系今年呢一轮咧，就更加夸张。即系短短系用咗几个月嘅时间方面咧，联储局嗰个系资产负债表咧，就已经由即系急升咗成倍啊，去到70,000+亿啊。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嗰個流動性係好充裕，當錢多嘅情況之下嘅話咧，第一啲人就會係追求翻一啲係高增長嘅嘢，第二就係、是因為錢多咗嘛，所以啲人咧就好似咁講，睇遠啲啦，就再睇喂復即係疫情過咗之後啦，經濟重啟啦，之後嘅情況係點啊？發掘一啲即係復甦嘅機會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咧，啲錢多咗其實等於錢嘅購買力跌咗嘛，咁佢相對個資產個價值咪上升咗咯。咁呢個問題咧，就其實係持續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就變咗係好難解決嘅，即係所以變咗咧，你 都要習慣咗咧個分散派係咁樣噶。 呢個係一個好嘅問題嚟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如果你係作為股市嘅一啲好友嚟講咧，當然係覺得哇個市係咁砰砰聲升上去係正啦。咁啊講緊咧，譬如港交所咧都係咁升上去喎。嗱舊時咧，我哋睇港交所咧，成日都話咧大牛市咧升到最後嗰只咧先到港交所嘅。哇！依家唔係嘅喎，領頭羊咁樣 先喎，佢而家先升幾多錢啊？30多蚊啊？40蚊啊？ 唔係380蚊啊？ 升咗啊！ 係啊，升咗啊，升到380蚊呢個高位。咁啊，有啲大行或者 Kenny 都講啦，話400蚊不是夢啊嘛。咁啊，點睇啊？ 而家仲係咪咧？呢個夢境係咪就嚟成真咧？ 應該都唔係夢㗎啦，都好似好快到添啦，即係夢嘅意思就係通常都遙遠啲，都未必咁快達得到，可能達唔到啲嘅夢㗎嘛。但係而家都眼前都差唔多就係到啦，應該都唔算係夢嚟啦。咁就頭先講啦，因為其實香港市場真係好多利好消息啊嘛。咁你淨係呢個買金服嘅話，你而家講緊呢個係市值係講緊呢個2000億嘅美金喎。咁雖然佢唔係話即係全部喺香港上市啦，咁但係就始終都有啲巨無霸啦。咁就睇個大嘅趨勢咧，就除了中概股回歸之外咧，其實都一些科技的巨企方面咧，都會陸續咧都會嚟香港上市啦。咁就會令到香港市場嗰個係市場個深度啊，同埋市值方面咧都會顯著增加咯。咁另外就仲要嗰個係頭先講板納市嘅因素。咁嗱，雖然即係暫時好似冇乜特別嘢咁樣，但係其實咧佢會令到香港嗰個市場定位咧可能更加清晰，因為你而家睇翻恆指咧，其實係估值是低的，同埋都是落後的，因為恆指裏面有差不多一半咧都是金融股，金融股裏面有很多都是內人股，咁你都知內人股是不喐的嘛，咁個 P 啊 喐得慢啲啦，或者係啊， 咁就反映不到其實而家市場嗰啲資金的流向同埋投資者的興趣，但係如果你將嗰個恆加一啲新經濟股嚟落去咧，有排都未加到落去，咁所以如果佢定立一個新嘅港版納指嘅話咧。其實個定位係會清晰咗，我諗佢想打造香港成為一個係即係區裏邊咧一個係新經濟啊、高新科技股嘅集資嘅中心咯。咁就去吸引咗更加多啲相關公司嚟啦，吸引咗相關公司又吸引咗一啲投資者嚟啦，咁就會變咗一個係連鎖反應出現咯。 係咁啊，最後咧幫散户股民咧都問一下咧嗰只粵文集團啦，喂，人哋又有份入呢個港版納指。佢又有份入喎，咁啊，琴日所有有份嗰啲港版納指嘅股份都升得，哇7%啊8%咁樣升上去啦，啊係只粵文要回翻落嚟喎，咁啊係咪因為佢佔比咧唔夠多咧咁樣，係啊係咪？ 當然佢個 rating 係比較細啲啦，第二就係話因為佢有盈盈啦，咁就會係轉盈為虧，咁不過咧。就嗰、那個虧損咧，就當中係有成30多億咧，就係、是、嗰個係減值嘅因素嚟嘅。咁就係、是、涉及就嗰個收購嘅商譽啦，同埋之前有啲合約咧，就做一啲需要做一啲撥備嘅。咁我覺得咧，就係、是、因為而家佢新管理層上嘛，即係騰訊嗰啲管理層過去。咁喺新管理層上嘅情況之下咧，梗係將啲衰嘢就全部咧就係、是、一次過做曬，係 啦， 就賴梗係賴上手啦，係咪先？咁我變咗就。自己一開波時個基數就會低好多，咁未來出年咧嗰個係反彈啊復甦方面嘅空間咪多啲咯，都合理嘅。 咁可以喺啲低位鬧一鬧，係咪 ？Kenny 都唔係睇得太差係咪 啊？即係葉文，我覺得佢其實成個business model 咧開始會改，由一個免費收費嘅呢個閱讀 嘅書，電子書 開始慢慢會發展其他譬如 IP 啊。或者其他相關周邊嗰個產品出嚟噶啦。 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咧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經過嘛。拜拜， 唔該曬，拜拜。 國安法十問。國安法列明，任何人教唆他人分裂國家。或者颠覆国家政权都是犯罪，究竟何谓教唆？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国安法讲的教唆咧，佢系同协助一起讲嘅，即系基本上就系协助教唆其他人去犯罪。咁呢个协助教唆呢个概念咧，喺香港嘅普通法里边亦都有嘅。咁咧，佢就同煽动唔同。 如果 A 煽動 B 犯罪呢，咁即使 B 冇真係犯到罪呢， A 呢都可以被檢控呀，話佢呢係煽動他人犯罪。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 A 會被檢控話佢協助教唆 B 犯罪呢，就係當 B 真係呢有犯罪嘅行為嘅時候，而 A 喺 B 嘅犯罪行為之前或者犯罪行為進行嘅期間呢，係有鼓勵或者呢說服 B，又或者咧係協助 B 去進行佢嘅犯罪咧 ，A 咧就係咧可以被控以咧協助教唆罪啦。咁喺普通法裏邊，亦都喺中國內地法裏邊咧 ，B 佢真係實施咗嗰個犯罪嘅呢個人咧，就係一個所謂主犯；有協助或者教唆佢犯罪嗰人咧，就係一個從犯。兩方面咧，其實都係咧同時有犯罪，即係一個所謂共同犯罪。變咗，如果有人真係犯得罪咧，咁任何曾經鼓勵或者協助佢犯罪嘅人士咧，都會咧係涉及同一個刑事罪行，可以被檢控嘅。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 教唆咧，其實喺條例入邊咧就冇一個定義嘅。但係如果有人不幸係即係被告呢一個教唆顛覆政權或者分裂國家咁樣樣啦，如果嗰個案件咧係喺香港法庭嘅管轄範圍之內嘅話咧，我哋係可以根據我哋普通法即係本地嘅法律咧嚟到去睇下教唆嗰個定義係乜嘢嘢嚟嘅。簡單嚟講，案例裡面有講得幾清楚嘅。其實協助或者教唆咧係要按一般嘅含義嚟到去詮釋嘅，譬如某人喺罪案發生嘅時候在場並且參與其事啦，譬如現場有搶劫，這個被告人咧，其實佢在場咧係負責把風嘅，咁好明顯咧佢就係會犯咗協助同埋教唆罪啦。如果呢一個被告人咧明知同埋有意協助呢一個犯案嘅話咧，咁亦都係屬於教唆嘅。呢條罪嘅元素咧，其實同其他嘅犯罪嘅元素亦都係相似嘅，必須要有一個行為啦，同埋有一個意圖，兩者兼備咧，然之後先至會構成呢一個犯罪嘅。你教唆呢個就係行動啦，意圖就係你有咁樣嘅意願，你相信係會引致呢一個犯案嘅。最後必須要提一提嘅，其實就係最終嗰個解釋權咧，根據第65條國安法咧，就唔喺香港嘅法庭嗰度嘅，係喺人大常委嘅。 國安法十問。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好，翻翻嚟我哋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八点半前咧又再揾埋阿朱海婷出嚟先。早晨， 喂， 系 咧，喂， 系 咧，你好啊，咁我有啲嘢要告诉你喎吓， 系告诉彭爷爷啲乜嘢咧？ 喺抗疫嘅路途上啦，大家就要注重健康，系特别注重健康啦。好多人就觉得哇，排毒啊，好重要啊，排毒啊。咁、但系咧，我发觉近期真系好多新嘢，你唔排嘅咩吓？ 排啊，都唔知几岁。幾中意啊！ 每一日都要去廁所排毒之外咧，咁近期都好多人咧就興起呢一個咧排毒療程咧，就係話飲果汁嘅，即係話甚至就係話，你乜都唔使食噶啦，每一日飲果汁咁啊，甚至乎係維持幾日咧，就係為一次個排毒療程啦。但我最近咧都即係同一啲營養師傾過偈啦，就發現啦，如果你真係選擇用果汁排毒嘅話咧，第一就係咧千祈唔好多過三日嚇，其實平均咧，如果你每個禮拜一日啦，係用呢個方法咧，都已經是得的了啊！咁即系话你净系饮果汁呢个方法， 即系乜嘢都唔食，净系饮果汁啊？ 有啲人嘅選擇，不過咧營養師啱啱咧，即係我同佢即係傾過偈啊，一啲 update 就話，其實咧除咗淨係飲果汁之外咧，都可以考慮咧係加入一啲嘅蛋白質嘅。如果唔係咧，你齋飲果汁咧，其實可能得到嘅效果就係你係會減咗肌肉嘅。咁而咧，如果你可能恢復翻飲食正常之後咧，就會極速反彈啊！係啦，咁所以呢個要留意一下。有啲講到話每一日要飲五六支嘅果汁咧，就更加係屬於做誇張嘅情況。 哇！個果糖都好高喎、 有機會超標啊！個果糖係咪啊？ 同埋原來咧。 你淨係飲果汁嘅話咧，係會因為咧你唔夠啊吸入呢個蛋白質咧，導致哎呀你會 burn 呢個 muscle 多過你 burn fat 嘅，即 係燃燒 肌肉可能會快過你係燒脂啊！即係話咦係，我上磅睇落去好似體重下降咗，但係可能其實你流失嘅咧只係皮下嘅水分同埋肌肉。當你咧可能唉幾日過後，你回復翻正常嘅飲食之後咧，你係會有機會極速反彈噶。 哇！呢個先至得人驚啊！ 係啊，所以究竟我哋成日話哎呀上磅啊，哎好嘢，個體重減咗，係減咗啲乜嘢咧？呢個係真係要小心咁留意咯。 啊，而家都開始咧有留意到有一啲咧即係教人哋減肥嘅一啲文章咧，都有講翻就係究竟你燃燒嘅係究竟係燃燒緊身體裏邊嘅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啊，定係肌肉啊，咁都有教大家點樣可以精明地咧去燃燒嗰啲脂肪， 係啊 即係要燃燒得重先得。 我哋成日有細路大學啊，你食埋金字塔，基本上你食嘢咧都係要 balance， 要攞一個平衡咯，即係側重曬任何一樣嘢咧，都未必會帶嚟最理想嘅效果。所以好簡單，其實要排到咧各位姊妹們或者兄弟們飲水啊，其實水咧就係最好嘅方法。你唔好以為啲人話：哎呀，我易水腫啊，唔飲水啊。其實咧， 飲得少更加易水腫啊，係咪啊？ 反而會令你水腫嘅。如果你身體係真係缺乏蛋白質咧，先至會令你嘅人咧係腫腫地 嘅。哦，原來係咁，所以咧就要學似阿朱海婷咁樣咧，即係咧唔明白咧，就要請教一下啲營養師啊，請教一下啲專家。家就唔好咧，道听途说，唔系第 三个字啦。我听人讲啊，边个系嗰个人啊？ 系 啦，讲乜嘢啊？ 原来系网上啲文章啊，都冇一个即系实体嘅人物喺度嘅，咁啊更加攞嚟搞啊吓。咁啊，大家好，咁啊，彭爷爷听到阿朱海婷咁讲咧，佢都会识得咧点样去排毒啦。 即刻饮杯水先， 饮啲暖水先吓。好，咁啊 ，Heidi 打阵，我哋系九点半后先再同你通话咯。 好啊，好啊， 好，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球累積增至超過1480万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61万多人死亡。美國超過一半州份被列入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隔離名單。任何人從名單上的州份入境這三個州之後，必須自我隔離14日，防止病毒傳播。纽约地区曾经是美国的疫情中心，但近期在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等的州份感染率急速上升。纽约州长葛毛说，随着其他州份的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新一波疫情在纽约出现将会不可避免。另外，英国专家警告，即使成功研发疫苗和疗程，亦都未必足以杜绝新型冠状病毒，又说人类可能要和这种病毒共存几十年。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科技发展在境内以至是全球监视和审查资讯，形容有关行动是数码独裁主义。報告提到，中國有新法例加強管控信息，並大筆投資在一些公司，有關公司開發的技術支持當局監控信息。報告又說，中國透過出口數碼技術加強影響其他地區，並尋求擴大對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的影響力。報告認為，中國執行一項長期計劃，尋求在數碼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並試圖破壞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說，中國是網絡安全的堅定維護者，中方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立場一貫和明確，堅決反對並依法打壓任何形式的網絡泄密活動。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首次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中国。 埃斯帕话希望同中国讨论喺双方有共同利益嘅领域增进合作，又话要建立必要嘅危机沟通系统，就彼此喺国际层面嘅竞争意图加强理解。埃斯帕同时谴责中国嘅南海活动，又话自己未有下达任何从南韩撤军嘅命令，但五角大楼正系审视美国喺世界各地嘅驻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国国会有委员会报告指莫斯科干预英国。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从未干预全球任何国家的选举进程，不论是美国、英国或者是其他国家。他又说俄罗斯不容许其他国家企图影响俄罗斯事务。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尊重英国，对俄方而言2030年之前俄罗斯的发展是克里姆林宫优先和主要关注的事情。俄罗斯外交部回应英方的报告，形容报告是俄罗斯恐惧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86，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344，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837 点，跌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91美元，卖出1,844.6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茶果岭道出回去旺角，跟着油塘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大本营对出。那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屯门公路出回去九龙方向，跟着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百胜角路噶，百胜角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DSE 父母放榜后要笑咪咪。 在放榜之后，父母怎样的表现才称得上给到子女最佳的支援呢？ 其实一句简单的妈咪会陪住你支持你的就已经很足够了。 一直要保持正能量在他们身边，有什么事不要讲那么多，只要默默地在他身边支持就是最重要的了。 二台做你 comfort song， 放榜前后好轻松。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阿摄加入了知识会社咁耐，你学识啲咩？ 我识得点 ask。每年的夏天呢，苏格兰都会搞高地运动会，其中他们会摘啲咩呢？A 木箱 ，B 木桶 ，C 木桩。 苏格兰啲人中意玩咩嘅咧？ 饮威士忌咯。 可能就真系嗰啲木桶 嘅。跟住就掟出去咁样系嘛？ 饮完啦，掟、yeah! 出去。 想知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Hello， 阿哲， 知识会社。 向上插，向下插，不可放任胡乱插。 阿爸，呢首系刷牙歌，系向上插，唔系向上插啊！ 唔系啊，呢个电力安全歌，提醒你个插头咧就唔好插咁多。 啊，阿爸你又醒喎！仲有啊，啲插头电线如果损坏，就唔应该继续再用，要尽快更换啊！手湿都唔可以掂电掣。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节安短剧。 关掣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啦，星期三嘅早上啊，8:39啊，就快到。咁喺呢个时候咧，彭仔咧直播室啦，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好啦，8:39啊，咁啊要同大家咧讲一讲一啲嘅射击练习嘅通告先噶吓。咁就由今日咧上午8:00，即系已经开始咗啦，至到咧晚上9:00，青山靶场系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啊将会悬挂红旗子。此时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系挂起咧红灯指示嘅，各界人士咧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另外咧，由今日早上嘅8:00，亦都系已经开始咗啦吓，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而夜间练习时啊，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嘅。各界人士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嚟到呢一个钟数咧，就直播室有我彭仔程振鹏啦，就系电话旁边咧，我都揾嚟咧系我哋在家工作嘅节目主持啊，今日嘅封烟主持咧，包括有小白白元浩，早晨，小白。 早晨啊，彭爷，早晨咁多位嘅听众。 喂，你好似首次做呢个封烟主持啊，系咪啊？ 系啊，我第一次啊，好唔惯啊呢个感觉。 系咪啊？你会唔会好似咧其他啲节目咁样咧，即系尤其是我哋下家咧呢一、這个风骚快活人咧，即系当阿曾志豪喺屋企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个仔咧就会走嚟搞佢啊！你个仔会唔会走嚟搞你啊？突然间， 你放心啊！为咗咧令到听众咧一阵间 点啊 享受方面会好啲咧，所以我特登咧会一间房困住咗自己，做完之后先至出去再理佢哋嘅。 哎呀，咁你呢一个经验真系要同阿曾志豪分享啊，教下佢点做啊，真系啊！喂，咁啊讲翻正经嘢啦，就系咧要同大家听众朋友咧睇睇今日报章新闻焦点嘅。我先嚟咧同大家睇下今天嘅明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本港第三波啊新冠病毒。疫情就未受控嘅，嗱七月咧头21日咧爆发超过800宗嘅确诊，令到咧总确诊突破咧系2000大关嘅，累计咧有2019宗个案，哇！2019我仲系读紧年份添，咁啊，寻日咧新增有61宗嘅确诊嘅，另外咧有超过咧60宗啊初步确诊，并且咧就系再有涉及咧系老人院个案嘅，咁一名咧64岁女陪诊员咧寻日咧系确诊嘅，咁而传染期。曾經咧係陪同大約係7名嘅長者咧睇醫生，咁潛伏期咧曾經咧去過咧有10多間嘅安老院，衛生防護中心咧對佢接觸面咧係咁擔心嘅，咁有安老院嘅業界啊，對於陪診員確診咧更加係感到憂慮，擔心咧患者就不斷蔓延，一個感染一個，咁而家咧傾向就 不外聘陪诊员，以减低嗰个病毒带入院舍风险咁讲。咁啊，而讲到话政府咧，为咗应对第三波疫情啦，而实施嘅禁晚市堂食等等嘅措施啦，去到寻日咧就啱啱好一个礼拜。咁而确诊咧就由礼拜日嘅破100宗咧，逐步咧回落去到咧寻日嘅61宗。咁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咧，寻日咧又系60多宗咧系初步确诊，咁数字亦都唔算少噶啦。佢话咧好难用单日数字作准嘅，亦都要睇咧报告出嘅快慢。咁截止嘅时候咧，那個時間呢有時呢是會有些不同的，咁啊會有一些變化咁講，咁大家留意住個疫情的發展啦。呢、這個嚟自今天咧《明報》的頭條報導嚟噶。 好，唔該曬彭爺，跟住就睇下嚟自《文匯報》方面的報導啊。咁啊講到咧就係新一波的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啊，部分私人機構咧就要求住在疫下即係有感染的大廈的員工嗰度咧就自費啊接受一個咧就病毒的檢測嘅。嗱，加上有市民咧就為咗安心啊，一窩蜂咧就去到公私營醫院或者咧就係檢測機構接受咧就新冠病毒嘅核酸測試噶。嗱，咁啊報章嘅記者咧就嘗試去到撲頭，咁啊想接受呢個檢測，咁但係發現咧不論係私營或者係公營咧都係一籌難求噶。嗱，咁啊其中啊私營嘅檢測服務咧佢話更加誇張啊，要提早一晚通宵排隊咧，先至能夠咧就包保撲到呢一個名額咧就做檢測啊，即係隨時咧要喺醫院門口嗰度企一晚啊嚇。咁啊話到啦，浸會醫院更加因為公眾對檢測嘅需求啊，遠超負荷，落閘暫停公眾檢測。咁啊，至於公營方面啦，雖然收費低，咁但係職員咧就多次勸退冇症狀嘅市民咧就唔好浪費資源。咁啊，檢測嘅資源咧可以話嚴重不足㗎。嗱，全港咧有15間嘅私家醫院或者咧就係化驗機構獲得政府認可提供新冠肺炎病毒檢測㗎，連日嚟啊都係出現咧就係檢測嘅人龍。啊，報章記者為咗咧就係了解檢測嘅名額有幾難啦。之前一晚咧其實啊七點幾嘅時間已經去到咧就係太子嘅聖德勒撒醫院碰一碰運氣，因為見到咧門診嘅大堂咧出現人龍。經過問一問之後啦，話到啦市民咧排隊需要第二日第50個嘅檢測號碼。咁由於名額咧係可以話相當有限，唔使一陣間咧就已經派完啦。遲嚟嘅市民咧，咁啊記者亦都見到啊，護士咧即係同佢哋講咧就係明天請早噶。咁啊記者方面咧亦都未有放棄啊，咁啊亦都咧就去到好多唔同嘅醫院，包括咧就係公營醫院噶，一樣咧都係可以話一籌難求啊。咁啊記者就去到伊麗莎白醫院碰一碰運氣啦。雖然公立醫院多次傳出咧就群組爆發，咁但係咧見到好多市民仍然冒住咧感染嘅風險，坐喺急症室嘅大堂嗰度咧就係等嗌名接受呢個核酸嘅測試嘅。咁啊記者亦都冇幾耐就被嗌名去到窗邊嗰度櫃口位啦，就登記以及繳交180蚊嘅門診費用。大概五分鐘之後咧就被護士叫到咧分流處嗰度量血壓同埋體温㗎啦嚇。不過咧咁啊亦都話到啦，護士亦都同記者講啊，如果真係堅持咧做檢測，又要等醫生診症嘅話，最少都要等咧3小時以上，加上啊凌晨之後咧人手減半啊，可能要等5-6小時嘅。咁啊，更加講咗句就係要等好耐㗎，值唔值得等，你自己想清楚啦咁樣。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㗎。 咁呢個都好現實啦，真係要自己去考慮清楚啊，因為你始終醫院咧嗰個嘅環境啦，都係算高危㗎嘛。咁啊，大家要即係諗清楚先好去行 動。如果冇病徵去到嘅時候咧，自己都會唔會啊？其實呢個要諗清楚啦。 同埋始終係要離開屋企，而家係呼籲緊大家即係留喺屋企㗎嘛，唔好出去。 你諗下，我都喺屋企啦，係咪？ 系咁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睇睇信报啦。信报咧嘅港文咧就有讲到话，政府寻日咧就公布呢一个保就业计划咧第五批啊，已经系领取工资补贴嘅雇主名单，涉及咧有9000名嘅雇主嘅。咁承诺咧就喺补贴期内咧维持系呢一个18万6千名啊受薪雇员，咁啊发放咧工资补贴咧，个补贴额大约咧就41亿元嘅。咁喺本港经营咧惠康超级市场同埋系 Seven Eleven 便利店等等业务嘅牛奶公司咧，系今批咧获补贴额最多嘅公司嚟嘅。咁啊总共咧系有成。是21611名员工，申领超过是 接近4亿啊，系3.99亿元嘅补贴嘅。咁政府发言人指出咧，至今呢个保就业计划已经咧完成处理，接近有80%嘅收到嗰啲雇主嘅申请。咁目标咧就喺8月初系完成咧第一期计划嘅审批，同埋咧开展第二期嘅筹备工作嘅。咁而今批名单之中咧，就领取补贴第二多嘅咧就系大家乐企业。总共咧领取有系2亿2800万，咁而承诺受薪雇员咧系12640人嘅。第三多嘅咧就系呢个百佳超级市场，系有8251名员工，申领合共咧系1亿6100万元嘅资助嘅。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信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跟住再睇睇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如果諗住咧，就係喺揾新居屋嘅聽眾朋友咧，就要留意住啦嚇。咁啊，話到香港房屋供應緊張啦，原本今個月推出嘅新居屋項目總共咧就7047个嘅單位，或者咧就要押後接受申請啊。房屋委員會原定今期居屋2020啊，將會咧就喺月底之前接受申請噶。咁啊，即係咧就最遲今個星期五咧，原本就應該會派發申請表噶。咁啊，但係受到疫情影響，或者未能夠咧就如期展開呢個計劃啦。咁啊，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就話到啊，今期居屋申請或者咧需要延期，預計有機會咧就需要延至到8月初啊，係8月初嘅時候咧先至接受申請。咁啊，房屋署回覆咧翻報章查詢嘅時間就話到啦，會視乎疫情未來發展以及政府嘅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決定申請表嘅派發日期以及咧就接受申請嘅日期噶。早前房委會都宣布啊，將會喺今個月咧就係接受居屋申請。咁啊，參照以往嘅經驗，咁啊居屋接受申請之前一個星期需要咧就派發申請表或者初步嘅價單，即係原本就係星期五，不過而家受到疫情影響咧就要延期啦。咁啊，到底會延到幾時咧？咁啊，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嚇。咁啊，呢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啊，跟住咧同大家咧就睇埋《蘋果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啊，講到咧721元朗事件咧就1周年啦，有人咧就號召。去到元朗港铁站那里表态的昨天，而防暴警察呢就以这个限聚令、非法集结以及是国安法之名呢就截停那些市民搜查、发射胡椒球弹驱散、拘捕那些市民甚至是议员，总共有5个人被捕，有79人被票控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批评了警方至今仍然觉得自己啱晒，又指一年前警方有寻日咁样咁多人1/10嘅警力出现咧，咁721已经就唔会发生啦。咁讲，咁呢个嚟自今天咧系《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跟住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我哋香港未来嘅栋梁啊。即係一班年輕人咧，佢哋讀書嘅成績有幾好啦？嗱，今日咧就揭盅啦。講到第九屆中學文憑試結果今日揭曉啦，今年考獲啊3322升讀大學基本門檻嘅考生比率啊，同去年咧係相同噶。咁但係人數減少至到咧就18000几，咁啊喺八大聯招學額維持大概13000个嘅情況底下，其實競爭亦都有所放緩噶。嗱，平均1.4个人咧就係爭一個嘅職位。咁啊，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咧就指出啦，因應住疫情，今年總共有301名咧就缺席考生成功申請咧就成績評估噶。咁啊，有23人喺45个嘅科目咧就係考評第5级嘅成績。今年誕生咧就係7名7科5星星嘅狀元，包括咧就係1男1女啊，喺數學延伸部分咧就取得5星星啊，即係我哋所講嘅超級狀元啦嚇。咁啊，再睇翻咯，係有勁啊！中六考生的人数就按年下跌了，今年文凭试就大概有50000人应考，较上年就少了近10%，其中日校的考生占了就大概45000多人。考评局的秘书长也都说到了，今年考获升读大学基本成绩就是3322的学生比率和上年都是差不多，总共有18634人嘅，咁啊，对于今年考生嚟讲咧，佢哋话绝对咧系唔容易噶，咁啊，但系凭住佢哋嘅坚毅咧，相信咧今次嘅成绩佢哋亦都系满意咁讲噶。以上咧就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噶。 好，咁啊，唔该晒啊，小白吓，为我哋咧即系喺呢一个嘅在家工作嘅时间咧，都一齐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喂，咁唔该晒你先吓，咁啊， 好，唔该 你要专心地帮我做呢个听众。 咁系会听住我哋，你知唔知啊？ 梗系要啦， 已经 听啦，系啊，俾啲意见添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小白吓。咁啊，与此同时，亦都同各位听众朋友咧睇埋今日嘅天气状况啦。今日会系大致天晴嘅，但系有一两阵骤雨吓。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3度嘅，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咧持续酷热啊，大致天晴。咁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要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了，去到早上的10点。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 大热天时，很多人都喜欢用止汗的产品，等自己不会因为太大汗而令身体发出异味。坊间的止汗香体产品大致有两类，分别是止汗剂和香体剂。首先，止汗剂是可以暂时抑制汗腺分泌，等用家流汗少啲；而香体剂就是可以减低因排汗而产生的气味。大部分香体剂都含有酒精和防腐剂，可以杀死部分皮肤上的细菌，又或者是透过香味掩盖你阵汗味。不过就不能够抑制汗腺分泌，阻止流汗。有皮肤科医生就提醒，由于止汗剂和香体剂不同，止汗剂一般要使用后6至8小时才会慢慢发挥效用，所以用家要提早在腋下薄薄搽一层，千祈不要大幅度地搽，又或者搽匀全身，以免影响身体排汗散热。同时每日是不应该搽超过2次，以免引起皮肤敏感。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你想在哪个星球生活呢？ 我们能出走，走散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坐上机舱去搜索。 人类一路都找紧可以移居的星球， Jason 觉得除了这个是来自对宇宙的好奇之外，也都可能人类想逃离地球的苦难，而他觉得无论是哪个星球都好，最重要都是捉紧要珍惜的人事物。祝福是 Jason 加上 Team 填词王乐怡，编曲有 Team 林乐婷，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由于疫情关系，原本安排了在戏院上映的一套电影《想哭的我戴上了猫的面具》，最后都是转战了串流形式上线。其中它的主题歌曲《花中亡灵》就由日本的唱作组合 Yoruzika 去到担当。他们的歌声散发着一种男女主角青春蜜语的感动，他们告诉我们知道，唯有失去了才能够明白哪一个在这里支持着你。今天又有谁为你打气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花中亡灵》Yoruzika。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今日 嘅、哎。 我要做抗疫强人啊，华梅姐、啊、要跟你学习，系啊， 强健有限、 啊，系啊，咁啊。令到啲听众都变埋强人啊嘛，一齐。 哎呀，算啦、算啦，好啦，最紧要咧就系各位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就可以咧身体健康吓、真系可以做到呢一个抗疫强人吓。嗱、我今朝早话梅咧，真系啊，我都算奋不顾身啊。 点、解？ 即系我。要抗疫啊嘛， 系 抗疫得嚟咧，我仲要走出呢一个门口，嚟、到你哋呢一个嘅直播室，去为大家咧去讲解。就系、咧，我想讲喺抗疫嘅期间，我哋咧，尤其是女孩子啦、女士们咧，都不能够咧忘记你嘅眼妆啊！ 哦，即系要化靓啲只眼睛， 系啦，咁样咧先有神啊，对眼有神咧、啊，真系啊，杀气都强啲啊！ 系啊， 嗰啲病毒见到你啊，仲唔掉头走啊？哦、或者自杀啦、啊，嗰啲嘅病毒 系啊，嗰啲真系要啊！但系我见到啊。华梅姐，你嘅明眸咧，真系今日好靓个眼妆。 冇错，我想同大家讲咧，喺呢一个嘅戴住口罩嘅期间咧，我哋嘅眼妆咧，即系不妨咧，可以系点样亮丽啲，甚至乎咧可以夸张啲噶。 系 嗱，譬如我今朝早咁啦，虽然咧时间短短，但我都化咗一个咧系紫蓝色噶，系咪好酷咧？ 系啊，冷艳得嚟咧，但系几可爱喺当中。 哎呀，又有少少。少性感系咪？ 系啦，类似。嗯、 有冇电亲啊？ 少少啊，所以唔敢直视你咯。 都算你叻仔啦，我都惊你把持唔住啊，就咁样啊。 我又攞索带索住自己只手先啊，以免有啲乜嘢问题发生啊。 哎呀，好彩你戴咗口罩，如果唔系你啲口水流到周围系。嗱、 哎， 所以咧、我介绍大家姊妹，好似我咁，尝试下咧画一个咧紫蓝色调嘅。彩色嘅睫毛液嚟到做我哋嘅眼妆，咁咧喺呢一个嘅抗疫嘅期间咧，你咁 sharp 醒啦，肯定啊会啊令人好瞩目噶，知道吗？ 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我话梅姐今日 #系天生丽质难自弃，抗疫眼妆。更加美。 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十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着康城路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 烈日当空，要听翻首透心凉嘅 K-pop， 迎战夏天火辣辣，以劲歌热舞正面对决。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解放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升得几好下吓，因为咧呢、這个港版嘅纳指咧出台啦，咁样咁大家咧都对呢一、這个指数咧有啲憧憬啊，咁啊带动咧港股啊系咁升上去啦。今日有冇机会咧延续个升势咧，郭生？ 睇翻就即系市场对呢一个港版纳指啊，似乎都几正面啦，觉得可以吸引到啲新嘅资金啦流入去。追踪呢个指数啦，从而就令到相关啲科技股嘅得益啦。寻日都好明显系由呢类嘅科技股带动整个大市嘅升势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正式推出之前啦，可能都仍然会有一啲炒作嘅。不过要留意就因为寻日都升幅几凌厉吓，咁同埋琴晚美股即系一啲科技股都有啲回调啦。咁所以今日就个指数就可能会做啲整固先啦。咁但系整体嚟睇咧，我睇个大市都仍然系一个。反复向上的格局嘅，咁啊下边支持位暂时都系睇住25,000点附近嗰啲水平啦，后市应该有机会咧，即系挑战翻早前高位26,000点嘅阻力位置嘅。 今日咧听众周小姐啊问只咧9986一只半身股啦，大山教育咁啊，佢就IPO 抽翻嚟嘅，咁啊一直都潜水啦，咁啊问下郭生应该系咪换马啦？系时候见佢都冇乜喐到。 是啊，咁啊，睇翻近期其實都有啲新股熱潮嘅，咁但係個別啲新股表現都係令人失望啊。教育股當中咧，其實最近成個板塊都開始有翻啲移動嘅，但係始終市場都比較偏好一啲高等教育同埋職業教育嘅為主嘅教育股啦，因為始終都冇咁受到個政策影響。咁相反咧，即係一啲中小學教育啊，或者一啲係補習嘅教育機構啦，咁佢哋受到政策嘅影響會比較大，咁大山就比較係着重呢一方面嘅發展嘅。咁啊，再加上咧，即係上市後咧，其實佢個表現都比較平平啦，即係都係繼續潛水啦。暫時睇佢基本面咧就冇乜特別突出之處，加上就即係行業政策咧對佢會有啲影響啦。咁所以後市個股價表現都好難睇得太好啦。 咁三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晒，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早上9:02啦，欢迎你继续咧就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可能今朝早咧你都有曾经迷茫过，点解唔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点解听唔到小爸爸声嘅？ 系啦，朝头早嘅6:00到8:00，点解好似消失咗咁样嘅？咁啊，因为咧呢一个疫情之下咧，我哋香港电台嘅中文台都会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咁所以咧喺早上嘅时间咧，香港电台第 第二台要听到晨光第一线，以至到余下落嚟一啲是惯常的节目，就由早上的八点钟开始先至听得到啦。咁所以我哋都是八点钟先至再出现在呢个大气电波之中啊。 估计呢两日都是咁噶啦，所以大家习惯一阵间啦。 系啦，少少适应期啦吓，唔会长久嘅，唔使惊。如果系咁样长久落去，我都搞唔掂啊！真系。好啦，直播室依家就有我彭仔程振鹏，亦都有阿欧响雪。 早晨，早晨。 咁既然依家都九点过后啦，睇怕咧嗰啲 DSE 放榜咧。不论你是用实体攞嗰个嘅成绩单，又或者是用电子嘅方法都好啦，应该咧啲考生是收到自己嘅成绩噶 啦 噃。 系啊，估计好多考生咧都上网攞自己一个成绩啦。我头先咧咪后就同阿彭爷讲啦，今年会唔会有新常态？就系、是、过往咧，我哋读书嘅年代啦，当然好久远啦，明白嘅。不过咧都系咧班主任咁样或者副班主任派张新， 有副班主任 系啊，教育行业啲。个个都精英嚟噶嘛，系啊，有正副班主任 已经唔够，已经唔够人噶啦，仲要分个副唔会咯。 系啊，咁啊，就我嗰个年代仲有嘅，系啊，咁啊，十七号程振鹏， 咁啊，今日出嚟攞成绩单，咁啊，通常一拎咗之后望完咧就会喊噶咯。 系啊，系啊，咁可能成绩太好， 太好喜出望外啊！ 多谢老师， 唉，真系感谢天，感谢地啊嘛，真系喊咗出嚟啊！ 系啦，咁啊，但系有啲咧学生就难免有少少失望啦，可能期望。太高啊！通常咧喊嗰啲咧都系啲好叻嘅学生嚟嘅。 不过咧时移世易啦，而家咧通常我哋见得到咧，即系激动啊、流泪咧嗰啲场面咧，就唔系净系学生咯。好多时候咧，家长都同个学生一齐咧抱头痛哭啊，又或者喜极而泣啊咁。咁可想而知嗰个情绪咧。即係嗰一點啊，哇！去到派完成績之後嗰一點咧，真係爆發得好緊要啊！咁所以咧，就住呢一方面咧，我哋今天咧，呢一個嘅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啊，阿林慧芭比啊，佢都特別咧，就係為我哋咧走訪咗一位嘅專家，咁咧就由佢哋嘅經驗啦，同埋咧係俾一啲嘅心得我哋咧，就係讓各位嘅 DSE 考生啦，以至到家長咧，點樣去咧處理自己咧放榜後嘅情緒嘅。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有一个全新嘅嘉宾啊！今朝早咧，我哋请嚟启丽扶青会项目经理吴子文 Cindy， 早晨啊！ 系，早晨，大家早晨。 Cindy 啊，我知道咧，你哋喺机构咧就做好多咧同一啲青少年辅导有关嘅工作。适逢今日咧就系 DSE 放榜嘅正日啦。之所以点解今朝早咧想同阿 Cindy 倾下偈咧，就系因为咧近来见到你哋咧同另外一个嘅机构咧合作 Cool Minds，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系咩嚟嘅咧？ 其实系我哋启丽扶青会啦，同埋 Mind Hong Kong 咧一起去做嘅一个计划嚟嘅。咁我哋都系希望藉住 Cool Minds 呢个计划啦，去推广一啲精神健康嘅意识啦，即系去帮助翻年青人同埋一啲年青人身边嘅人，即系例如家长啊，同埋一啲教育者，点样可以去支持翻呢班年青人咁样嘅。咁其实我哋个计划咧，平时都会系入学校去做一啲关于精神健康嘅讲座啦，但系唔代表，因为都知道而家其实同学仔都已经系 唔使翻 放假啦。系啦系啦，咁其实佢哋都仲有啲途径，其实可以一直去攞我哋个即系呢个计划嘅一啲。资讯啦，同埋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其实我哋喺网上边咧，其实成日都系鼓励啲同学仔去 send 一啲文章俾我哋，佢哋可以当系一个 blog 咁样，自己去写关于一啲佢哋嘅心情啊，呢一刻嘅心情，或者一啲关于精神健康嘅问题，佢哋都可以去一齐去写落呢一个网页度嘅，咁佢哋就变咗个小作家咁嘅。 系嗱，今日 DSE 放榜啦，咁到底 Cool Minds 呢一个嘅计划咧，最帮到考生会系边方面呢？ 咁我相信就係因為我哋 Cool Minds 其實咧都整咗個資料庫咧，其實係關於唔同一啲精神健康，可能青少年會遇到嘅一啲可能佢哋嘅疑慮，有一啲疑問，咁其實上去嘅時候佢哋就可以揾到一啲資料啦。同埋我哋其實上面因為都知道今日放榜啦，咁其實可能同學仔都好緊張啊，即係都未必知道身邊揾咩人幫手好。咁其實上面我哋亦都有一個係話，咦？如果我而家呢一刻係好需要要尋求協助嘅，其實好簡單，上面已經有一個網頁，一撳入去已經係。list out 我哋即系香港，佢哋可以即时揾到一啲帮助，可能一啲热线啊，或者一啲机构咁样 樣嘅。 係嗱，今年咧嘅嗰個模式就同往年有啲唔同啦，因為今年咧真係足不出户咁樣已經攞到成績單啦，咁啊真係要用啲實質嘅應戰 tips 嚟咧幫下我哋今日放榜嘅考生啦。好啦，如果我哋今日咧好大壓力啦，好緊張啦，無論係自己成績好，又唔知道自己將來讀唔讀到自己心儀嗰科啦，定還是係咧可能成績同自己預期有落差嘅同學咧，可能都會有好大嘅壓力嘅喎嚇。咁到底有冇啲咩 tips 咧可以幫下我哋嘅考生咧？ 嗯，其實都有，因為都知道啲同學仔要面對呢個成績嘅放榜，其實真係好緊張啊。咁少不免其實有時都會即係可能俾自己好大壓力啦。 係啊， 前一晚可能已經 瞓唔著啊， 係啊，同埋可能今朝其實都好焦慮啊，無論攞之前同攞之後。咁其實因為到呢一刻，其實我都相信即係可能同學仔就嚟攞到成績啦。咁其實我諗最緊要就係其實都睇翻平時自己咧，身邊有冇一兩個信任嘅人啊？因為其實係最緊要係知道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有呢啲緊張嘅情緒咧，可能大家都會普通即係同啲同學仔講：我好緊張啊，點算？但係其實可能去下一刻，大家都好緊張嘅成績，唔知道可以講啲乜嘢好。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刻，其實我俾 tips 大家就係會，可能如果嗰刻真係成績未如理想嘅，其實真係揾翻一兩個，未必一定要係。即係一齊今日都係攞 resume 嘅同學仔，可能會唔會有其他朋友佢可以即係俾你去發泄下自己嘅情緒，即係講出嚟，或者係即係知道大家可能都會好緊張啊，要去即刻諗下下條出路點啊。但我諗其實可以俾自己少少空間去即係講咗自己嘅情緒，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太緊張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忽略咗其實面對自己個情緒嗰個壓力啦。就掛住係諗啊，我點算咧？下一步咁樣就唔得噶啦。 嗯，即係跳咗一個 step 啊嘛，大家太理智、太緊張，要快啲啦，快啲啦去揾學校啦咁樣。咁反而就未有一個空間俾自己喘息下，或者面對翻自己真實嘅情緒係咩咧？到底係緊張啊、擔心啊、壓力啊，定係唔開心咧？咁我都覺得係嘅，成日都聽人哋講話咧，揾人傾下咧就好啲啊嘛，可以有個渠道宣泄咗自己啲負面情緒出嚟先咯，起碼。 係啊，同埋都覺得即係如果係有其他同學仔嘅，可能都有啲 tips 嘅。我覺得即係喺個情況，如果有朋友真係揾你哋去可能呻下，去講下自己嘅情緒嘅時候，其實唔需要急住去俾一啲意見咯。相信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好急啊，我要理性啲啊，你即刻去揾呢啲學校啦、啊。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喺嗰一刻，一個可能好緊張嘅人，未必係想聽到一啲意見，因為可能身邊已經好多人俾緊意見佢，反而係可能你係需要俾佢一個空間，俾佢真係去講自己嘅情緒，等佢係講完佢要講嘅嘢，咁先再下一步去睇下理性嗰邊，我真係要做啲乜嘢去揾學校呢。 嗯，都啱嘅，因為我記得咧以前咧我都上過一啲關於嗰啲輔導情緒嘅工作坊咧，都係教如果當一個人咧喺你面前咧有軟弱嘅一面嘅展示啦，即係譬如佢真係喊啊，好唔開心啦咁，就千祈唔好叫佢你唔好喊啦，應該面對現實咁，反而就可能應該俾啲空間，等佢喊曬先。嗯，你喊啦，你即管講啦，咁講曬之後，我哋一齊面對啦。咁可能咧就會令到佢咧快啲收拾到心情。 係啊，冇錯，因為都見到身邊好多同學仔，我哋平時嘅工作都係見到好多同學仔其實好有心去幫助翻自己身邊嘅朋友，但係可能就係都係好容易，因為好想幫佢啊，就會話：不嘅，冇事嘅，唔好喊啦，我哋去食餐飯。咁但係可能呢個時候，可能空間就真係最緊要，咁就希望可能同學仔都可以互相俾翻空間，即係身邊需要支持嘅朋友咁樣咯。 係啊，即係可能做一個同行者嘅角色咧，就好過話幫佢出太多個主意，令到佢都無所適從，咁啊到時可能仲亂仲驚啊。 冇錯啊。 咁除咗朋輩之外咧，我諗更加容易咧，好似頭先呢啲情況嘅咧，可能係家長。 係啊，因為都知道其實家長一定係好緊張，因為大家都好擔心自己仔女嘅未來嘅情況可以點樣樣。咁有時可能就真係俾咗過多嘅壓力，或者可能令到可能學生都唔知點樣面對自己屋企人啦。 攞完張成績都唔知點同阿媽講添咁。 冇錯，尤其今年咧，即可能大家今年就比較特別啦，情況可能大家都困住屋企，係一齊睇添啊！啲喘息嘅空間即都冇啊，可能 阿媽已經坐喺隔離啦，可能 冇錯啦。咁其實嗰一刻其實都希望即家長可能即睇到嘅時候，無論即合唔合乎自己期望，我諗喺嗰一刻其實都 要俾學生知道其實佢盡咗力啦，即係因為有時去到今年尤其咁多挑戰嘅時候，其實佢哋都考得好辛苦，即係可能如果你即刻，無論係你好緊張，都知道你好想話，我即刻要幫佢諗曬鋪曬條路，但我諗都係嗰句，其實係要俾少少空間，即係等個學生自己即係都消化咗先，咁然後你可能都係關心咗佢情緒，先一齊去下一個 step， 一齊去諗下，咦，我之後可以點做咧？反而即刻鬧啊，或者去怪責，即係呢一個 moment 已經其實個作用唔大咯。 我又反而覺得咧，其實如果有一啲識得多啲關於教育方面嘅家長啦，都不妨係嘅，即係可能一開頭知道咗佢嘅成績之後咧，就留一個空間俾佢，即係自己去靜一靜又好，或者佢去主動揾你傾當然好啦。佢可能會揾佢自己嘅朋友，或者好似頭先啊 Cindy 講啦，一啲佢信任嘅人啦，俾啲時間佢傾咗先。咁可能家長咧就趁住呢個時候咧，自己亦都去整理一下一啲啊，會唔會有啲咧知道，譬如阿仔咧中意啲乜嘢學科嘅資料咁，咁亦都可以自己上網搜尋下。有冇啲咩适合嘅科目啊？学分又可以符合佢嘅要求嘅，可能等佢之后静落嚟嘅时候，俾佢选择咯。 系啊，我都觉得好好，同埋可能即系家长喺呢一刻都要俾自己都有，即系可能都要顾及自己的情绪嘅，即系知道，哎，其实喺呢一刻逼大家都冇用噶啦。咁既然可能嚟紧呢几日大家都系继续困住喺屋企，要成日对住，不妨真系去，即系大家都 take 一步，即系 step back 一步。咁希望自己个情绪都唔会受影响，咁先可以好好去帮助到自己嘅子女咯。 同埋我谂咧 ，Cindy， 你可能都要咧教一教啲家长啊，因为咧以往咧好多时咧就听到啲妈妈咧最紧张系咩咧，就系，哇，好多亲戚咧短信嚟问我个仔考成点啊，搞到我都唔知点算咁。哇，呢个情况又点处理好呢？ 哦，其实呢个是因为我想即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哎，怎样答呢？万一自己个仔女未必是考到预期理想，但是我想即家长就真的都要给，即可能反而是同其他即朋友啊或者一些亲戚说，其实都是给空间回自己的仔女，即现在他都是去想一些不同的出路啦，可能给他知道其实在这一刻未必可以讲晒俾佢哋知之后点，但係等个仔女可能作出咗啲选择之后，咁先再搵佢哋去讲，因为其实我諗大家都係关心，即係关心呢个年轻人先会咁样去问嘅。 係啊，所以我諗其实各方面都要做好呢一个情绪嘅准备啦，即係无论係自己同预期之中呢嗰个嘅成绩係有差别啦，或者你係作为一个同行者，可能今日呢有人会搵你倾诉嘅。咁我希望头先呢 Cindy 同我哋分享嘅呢一啲 tips 呢都会帮到你哋啦。 希望大家在找到自己出去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去顾及自己的情绪，还有真的帮下身边的人。 还有呢，我都相信有一句说话的，条条大路都是通罗马的，可能行的时间有长有短，不过只要你有信念和坚持，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达到你的理想目的地的。 好啊， 今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启丽扶青会嘅项目经理 Cindy， 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咯。 好啊， 拜 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毕业生，我是陈卓欣。咁毕业嗰年咧，我陶瓷老师就鼓励我参加两年一度由香港茶具博物馆举办的茶具创作比赛啦，咁就好好彩得到冠军啦。从此之后就同陶瓷结下咗一啲渊源咁样啦。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立法会内交通仲系咪畅通？ 不同的立场还可不可以有效沟通？ 议政空间是打通了抑或打翻了呢？电视节目《议事论事》，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桂， 紧贴议会及时局焦点，剖析时弊。 逢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有我彭仔程振鹏，阿 O 都喺度嘅。 早晨，早晨。 系啦，阿 O 都比较少同阿刘畅倾偈喎。 系啊，我哋比较陌生啲啊， 交个时间。俾埋你咧，預埋你一齊。哎呀，劉昌， 劉昌， 阿昌，早晨， 早晨，早晨。 喂，你使唔使 work from home 啊？ 我有啊，我琴日 work from home 咯。 系咪啊？即系琴日咋？ 成诶、之后都会有嘅。 阿罗启生系咪永远 work from home 啊？ 唔系啊，佢喺我隔篱啫嘛。 啊，佢做咩而家咁懒啊？电话都唔同我讲句啊。 听日啦，听日啦。 你话佢听啊？系咪放假放到癫咗啊？ 哇，我唔敢咁讲喎。你亲自打俾佢啊？ 啊，真系啊！听众好挂住佢把声噶嘛。 我听日会有噶啦。 系咪噶？ 系啊。 哦，咁即系又听唔到你把声咯。 下个礼拜又会有咯。 好啦，咁我哋最紧要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选择先？ 好，咁首先同大家介绍啦，每个礼拜三嘅晚上八点钟都有警讯，又系有得睇好睇啦 吓。拉屎倒数， 倒数警讯。咁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咧，警方喺山上搜救嘅行动啊。 哦山上警方要负责埋山上搜救啊！我以为系嗰啲咩飞行服务队嗰啲添。 飞行服务队就应该系最终极嘅手段嚟啊！咁、但系即系有时可能会有啲行山嘅朋友 都要协助噶， 协助即系可能扭亲啊、坏事中啊，咁、都会有嘅。 系 咁就会今晚会介绍一下啦，同埋都会介绍下咧，即系分享一下究竟大家行山嘅时候要带啲乜嘢装备咧，要做啲咩准备咧咁样。 哦，好，咁啊，今晚嘅警讯吓都会同大家讲下呢方面啦。 冇錯，咁啊緊接住去到夜晚八點半有日常八點半，咁今晚咧就會關心一下啲幼稚園嘅小朋友啊，係啦，咁啊 都唔使翻學， 係就係即將嘅準備咧，有班小朋友咧，幼稚園嘅高班小朋友就準備升小學啊嘛，咁、本來咧佢哋都有啲適應嘅問題，但係加上今年咧因為疫情影響咧，佢哋停課停咗好耐， 係咯， 又翻翻一個月嘅翻翻一個月學，但係又即刻又提早放暑假， 係咯。 究竟佢哋衔接嗰度会唔会有啲问题呢？ 啊，会唔会耽懒咗，定系唔想翻学咧？定还是更加渴望想翻学咧？ 系、咯，见下啲同学仔咁样啦， 学下新嘢。 系啦，但系啲同学仔佢哋升上小学咧，又系一个新嘅环境，可能有一班新嘅同学。咁点样适应咧？嗱，今晚咧就请嚟一位小学嘅校长啊，同大家咧去教下路，俾啲 tips 啲家长点样帮佢啲幼儿啊去适应。 这个都好紧要，由一个新的阶段呢即是进入的过程呢，都如果一下子适应得不好，或者是那个处理得不好呢，可能会成为他跟住落嚟呢学习上面或者学业上面那个阴影。 是啊。 咁就不是几好啦。 是啊，真的要做得好啊这个位。 啱嘅，咁留意住呢个日常八点半会请嚟校长同我哋讲，系咪？ 冇错。好啦，咁啊继续落啦，咁啊紧接住夜晚九点半有三十一看世界。 嗯， 今晚呢个题目呢好好啊，叫做在家抗疫自救日记。 自救啊， 係啦。 要自救添啊，而家 你就自救啊。 点样自救？ 其实大自救啦，讲真呢个疫情呢，即係新冠病毒病呢，其实未有药医嘛，未发明到药疫苗啊咁样嘛。咁而家都系靠自己嘅抵抗力啦。咁但係究竟成个即係發病由感染到初期到慢慢嚴重啦，係點嘅樣咧？我哋淨係聽，我哋冇睇過。嗱，今晚呢個節目咧就揾咗英國五個家庭，裏邊都有確診者嘅， 有得睇啊！ 有得睇啊！佢哋用自拍形式拍咗個紀錄片， 哎、 第一身經歷拍俾大家睇， 即係知道嗰個變化究竟喺人嘅身上係點樣喎、 啊？冇錯，同埋咧怕佢哋點樣仲有心理喎、啊？佢哋怕惹到屋企人噶嘛，佢哋在家隔離嘛，有一家大細噶嘛，屋企人有啲仲甚至乎因為咁樣惹咗個病。 哎 咁點搞呢？今晚就要睇下啦，我哋聽就聽得多。 咦，呢個值得睇喎，呢個吓。九點半係咪啊？ 九點半三十一看世界。 好，留意住。 好啦，咁去到跟住啦，夜晚十一點啦，都有午夜講。 午夜講場。 今晚呢就係學人串社科。題目叫做教你揾錢。 哇，好啊。 係咪啊？係咪真係揾到㗎？ 唔係才子屋嗰啲教你揾錢啊。 係。點樣揾？ 嗰個教呢係宗教個教。 宗教個教。 係啦，即係原來宗教呢古往今來呢都同經濟有一啲好錯綜複雜嘅關係嘅。 係。 係啦，咁今晚呢就會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睇嚟冇乜拉楞，但係原來千絲萬縷嘅關係究竟要點樣搞嘅呢？ 意思即係宗教呢一門啊。他哋都會有 貿易， 係啊， 揾到錢啊，即 係 有經濟產生到經濟效果啊。 有啲係幫助政府進行一啲經濟活動添嘅。 係 咁啊，今晚去分析一下，又睇下未來發展又點樣嘅。 好，呢個又了解到，不過就其實宗教個教同教育個教係一樣喎。你老點我啊，唱啊！好，唔該曬你，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综合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年有四男三女考获七科甲类科目五星星成绩，成为今年的状元。圣保罗男女中学表示，有两男一女状元，其中一位男生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拔萃女书院有两名女状元，其中一人数学嘅延伸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系超级状元。香港华仁书院同黄仁书院各有一名男状元。喇沙书院一名男生考获六科甲类科目五星星，同埋一科丙类科目 A 级成绩。因应疫情，学校可以选择向学生派发电子版成绩单。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话：，朝早运作畅顺。苏国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考评局早前已经将电子版成绩单俾学校，到今朝早已经再向学校发密码去打开档案，等学校将成绩单发给学生，而学校亦都可以派人去两个办事处拎实体成绩单，但学生不一定要即刻拎。今朝早大约七点几已经完成程序。他说为分开人流，新界大约200多间学校可以到荃湾办事处拎成绩单，港九的中学就到湾仔分两层的办事处拎成绩单。他形容过程流畅，十几分钟已经疏散人潮。而自修生可以透过电邮收到电子成绩单，实体成绩单就会寄给相关考生。苏国生形容今年文凭试一波好多折，但整体是畅顺，赞扬考生、学校和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期间并没有考生或者考务人员感染。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9宗是新疆的本土病例，另外5宗是境外输入病例。上海和广东各有2宗，云南1宗，没有死亡和疑似病例，再多22名无症状感染者，164名无症状感染者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计83,707人确诊，4,634人死亡，78,840人康复出院。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在一个长达10年的网络犯罪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以美国防务承办商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员和全球数以百计人士为目标窃取资料。当局说两名被告涉嫌盗取的资讯是包括武器设计图、药物资料、软件源代码和受害人的个人资料。控罪书的日期是今个月7号，内容在当地星期二曝光，说两名被告是中国国务院辖下国家安全部的承办商人员，该部门向涉案黑客提供资料，透过软件漏洞渗透目标收集情报。受害人包括香港示威者、达赖喇嘛办公室和一个内地非牟利基督教组织。传媒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查询，未获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0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64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4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4点，跌72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6.5跌7.5，美团点评197.2跌7.8，阿里巴巴251.6跌5.4，人税人才26.8升5毫，中国平安85.85跌5毫，华润燃气38.1跌2毫，工商银行4.84升3仙，京东集团244.4跌9.8，中国石油股份2.78升1.1，昆仑能源6.06系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3，瑞士法郎0.933，加元1.34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12,824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17,24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81美元，卖出1,85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只是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一段挤塞，在九龙啦。旺角的阿兰街去翻塘尾道方向挤塞，排到去上海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看看啦。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荣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早上9:39，直播室咧有我彭仔，亦都有阿欧。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系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有朱海婷。 喂 ，hello， 彭仔，欧，各位晨光听众。 系啦，我哋进入呢个我的享乐时代咧，交俾阿 Heidi 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啲乜嘢嘅享乐生活啊吓，喺呢个抗疫。 嘅情況之下都仲可以有咧？ 唉，其實咧都抗疫期間咧，即係日日喺屋企都要諗多啲心思啦。咁啊，食一餐飯你都希望，哎呀，每日都有唔同嘅新款式啊，有啲新嘅元素加入去啦。嗱，明明咧就應該唔好出街嘅， 係啊。 但你近期咧又令到我有蠢蠢欲動嘅感覺，想揾個冇乜人嘅時候咧，就去九龍灣行一轉。 九龍灣有咩啊？ 睇有一個新嘅一間。好大嘅店铺，令到我哋觉得必须要去嘅吓。 做咩啊？买车啊 ，Heidi 系咪啊？呢啲时间 唔系买车。嗱，其实咧有个日系嘅，即系我哋话生活百货店咧，基本上咧，即系啲嘢又唔中意印嘢嘅咧，系咪？ 系啊，哎，呼之欲出啦！我知你讲咩啦。 系啦，其实咧喺好多区都有佢哋嘅，即系啲大型嘅生活概念店啦。 系有零售店， 六月尾咧就喺九龙湾，佢哋开咗一间系即系以全港最大招来嘅一间嘅分店。咁点解特别？想去呢間睇咧，因為平時我哋去咧，嗱，我講緊我以前中學、大學時代就買文具啦，或者買一啲即係家居嘅便服啦。好啦，咁都大個咗咧，而家就覺得去買啲煮食嘅器材咧， 家品啊， 家品啊，一啲香薰啦、啊，又唔錯喎。 係啊， 但係近期咧，如果你講呢間新店咧，就另外一個好大嘅範圍，我諗我同彭仔都會想去嘅，就係、是、可以買到咧係一啲新鮮嘅食材加冷凍嘅食物啦。 係因其实呢话时话朱凱廷讲呢一个嘅日式嘅生活百货呢、我都有呢慕名去咗啦都已经。 嗱、我哋都要 crossover 版啦 咁样。喺一个第三波疫情之前呢已经到访过。都有呢帮衬过呢真係学你话斋呢。我有幫襯佢買好多係食物咯， 係啊，因為今次呢一個嘅即係分店咧，亦都係用食嘅招來咧，就變成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啊！你買咗啲乜嘢？咁上次係啲乾貨啊，啲雪藏貨啊，定係啲新鮮貨啊？ 我就買咗好多蛋糕。因為我買翻嚟孝敬啲同事，阿歐冇得食，阿歐冇食到， 幾好啊！喂，不過咧，講買咗乜嘢之前咧，我先問一下彭爺咧，同埋問一下 Heidi 啦，我未去啦，係咪個佔地好大㗎？呢個地方已經係 二萬，超過二萬嘅地方， 誇張，即係幾層咁樣，定還是一層？ 一層， 哦，厲害厲害， 都係全港最大咯，如果計佢分店嚟講，而家 我就最初咧就聽到呢一個消息咧，話佢開一個好大型嘅店嘅時候咧，我都以為好似阿 O 咁諗咧，係幾層樓嘅。點知咧去到嘅時候咧，原來得一層係有啲失望嘅。 但係會唔會仲方便行咗咧？其實一層過嘅話， 咁啊行完一轉，我又咁啱地咧，我就揀喺一個平日咧，又係過咗食晏時間咧，咁去到訪，咁所以咧人咧又唔算好多嗰次。 我諗都唔知佢係呢一個抗疫期間開係好定唔好啦。嗱，好嘅當然就係、如果我哋想揾好。好日本啊嘛，系咪？ 系啊。 咁我哋想揾啲靓嘅，真系日系嘅新鲜食材嘅。嗱，佢基本上有一 part 咧，就讲到明啲蔬菜区咧系日本直送嘅，即系系新鲜货啦。咁我哋就可以拣到啦，啲生果啊，啲菜啊都好靓啊，啲果啊呢期都有啦。 同埋因为佢啲包装咧，同因为佢啲包装咧，令你感觉到咧，佢真系好日系啊， 新鲜 啊，你令你会舍得想买啊。 係啊，另外一啲譬如啲乾貨，講佢哋啲醬汁啊，啲醬料都好多啦。有一個 counter 好正啊，就係咧，我哋話係成個係賣米嘅，係咪啊？ 有米賣嘅， 即係茶米工房啦。咁基本上，如果我平時好中意飲日本茶嘅，咁佢除咗以前咧，佢哋鋪頭咧就買好多都係茶包啦，即係方便大家 OL 翻工啊或者屋企用嘅。但係今次咧，你想要求多啲，我想買日本邊度邊度個縣嘅某一啲嘅米咧，你有散裝可以買喎。或者係啲茶葉咧。都有散裝你可以買，咁你就更加可以，有冇機會可以聞埋啊？可以試埋啊，有呢個感覺就覺得去得更加細緻咯，嗬。 係，咁同埋亦都知道佢呢一個嘅其中一個特色就有一個corner 咧係縫紉嘅。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想講呢、這個。 嚇 ，點樣縫紉法咧？ 你見到 係 點嘅咧？ 嚇 ，Heidi。 即係其實咧，嗱，我哋話好多時咧，屋企就而家都好少有部專業 B 車噶啦。咁你咧，如果你縫紉嗰啲叫刺绣啊，即系话咧，你有用七彩嘅颜色嘅线啦，咁基本上你知佢个品牌都有好多布袋啊， 系啊， 啲文青袋啊，甚至乎系 T-shirt 啊啲嘅毛巾噶嘛， 好简约嗰啲。 另外咧，回忆翻咧，我哋中学时代都好中意咧，喺啲商场嘅一个 counter 仔，有毛巾，你又可以绣自己个名啊，或者绣啲特别嘅公仔图案，就爱嚟送俾啲有心人。 人啦、啊，送俾你想送嘅人啦、啊，或者做纪念啊都得。咁今次佢有好多咧，都有成好似过300款啊，啲、嗯嗯、图案有日系嘅，譬如你整只招财猫啊，整、嗯、个日本嘅嗰啲咁嘅送俾人嘅嗰啲叫做乜嘢啊？好似啲幸运符啊，嗰啲都有啦，日系嘅图案啦、啊，或者啲你可以自选嘅、嗯、一啲系啲名嘅 initials 啊，咁、嗯、你都可以做到咯。 系啊，即系可以 一系嘅布产品上面咯。 系啊，可以自订做一个即系特别为你嘅朋友做嘅一个礼物又得吓。啊，绣咗个名喺个袋嗰度又可以咁。咁但系咧，我就当日我自己去呢一个嘅店铺嘅时候咧、嗯，我就发觉咧，佢呢一个嘅新打造嘅店铺里边嘅特色嘅，譬如头先讲嘅卖米啊、卖茶叶啊，或者系做呢一个嘅缝纫刺绣啊，呢啲嘅位置咧都唔多人嘅。佢反而咧，始終都係咧食物嗰度係最多人，即係賣咩咧？ 零食啊，嗰啲咁樣係嘛？ 係啦，賣零食啦，同埋係賣蛋糕啊， 熟食啊，烘焙店啊嘛，今次 係啦，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咖啡同埋咖啡，佢有一個新嘅就係烘焙咖啡嘅位置，咁啊喺呢幾個位置咧，反而就多人過頭先講嗰啲米啊、刺繡啊咁樣嘅喎。 佢仲有埋新鮮 salad bar 添啊，不過當然我哋話近期嚇外出用膳啊。或者你都可能係買酒就會安全啲啦，有沙律有甜品部啦。但我咧就好中意控一個凍肉櫃喎、 哦，係咪啊？ 因為咧，其實你好多時講話煮嘢食啦，你真係要我咧喺屋企做個一人前嘅日本料理咧、嗯，都要花幾多功夫啊！即係我嘅 level 只係煮到個sukiyaki 牛肉啦，加蛋卷啦，加啲生果同沙律啦。但係咧，如果你想照埋，我可唔可以整埋日式飯團？真係一嚿，可能入邊有梅子啊，有三文魚嘅肉嘅飯團啦、啊。咁我真係未去到呢個造詣啦。但係我可以買到急凍飯團啦、啊，一包有五個咁樣。咧，其實蒸翻熱咧，又可以多咗啲款式，同埋尤其是日本嘅魚啊，你個燒汁，譬如你燒青魚啊，或者你燒鱈魚啦，咁嗰啲汁咧都未必係我哋真係冇個鐵板喺屋企咧，你都可以做到個效果。咁連呢啲都有埋凍肉俾你揀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在屋企可以做一個冷 日式料理啊，係 咪？咁就我就揾到好多好幫手啦、 哦。我想問阿 Heidi 啊，頭先你講嗰啲咧，飯團急凍嗰啲飯團咧、你估可唔可以自己咧買到翻屋企之後咧，整嘅時候咧再加工變咗係有啲即係自家 feel 咧嚇，即係加啲餡落去啊咁樣， 有自己特色。 最容易就係我外面撒啲芝麻、紫菜嗰啲。 哦，即係平時外掛嗰啲咧，俾你畢一碗咧日本米飯，跟住撒啲嘢落去咧，哦，好日本啊！我哋今日係咪啊？ 仔，你喺個飯團當中，係咪啊？你想塞個愛的便條俾我？ 唔知啊，我喺度諗緊咧，我可唔可以個飯團裏邊咧，即係塞啲譬如塞啲回鍋肉啊， 有自己餡嘛， 塞個沙甸魚啊， 五香肉丁啊，咁樣 將佢好港式咯，係咪？ 港式化。 你得咯，日系港式化，我覺得你 係 幾好。 係咪啊？哇！咁啊 ，Heidi 都促進消費， 整啲午餐肉 都買好多嘢。 喂，不過咧，嗱，我同阿 Heidi 一路講嘅時候咧，即係分享翻呢一個嘅經驗咧，都好多都係欣賞嘅角度。但係咧，有一樣嘢咧，我要講出嘅咧，就係咧，我都有喺呢一個日式百貨店嗰度咧，就有買到佢嗰所謂嘅日本直送嘅生果。咁咧其實都係唔平嘅，我又買咗一個土啊，嗰啲土咧， 依家好興嗰啲，係 啦，水蜜桃 嗰啲即係當做啊， 係啦，咁佢咧就講明咧話日本直送啊，咁咧已經成哇喺差唔多107兩個咁樣， 哇！你嗰啲真係好富貴喎， 咁我諗住咁咪幫襯下捧下場啦，咁但係咧真係買到翻去食嘅時候咧。有啲失望嘅，因為佢咧係好係充滿水分嘅， 但係淋得滯啦開始係咪？ 但係就冇味啊！ 哦，咁啊同可能佢嚟自唔同嗰個嘅 出產地 嘅， 可能 出產地嘅特色有啲唔同咯。不過 佢嘅特色就係冇味，唔係啩？ 但甜度咧，甜度都 甜啊，淨係得水分咯。 哦，呢個真係有啲， 佢又唔甜又唔酸，咁即係你好似食之無味咁，但係就好多水分囉，真係。 我反而為佢擔心就係呢，嗱，佢而家做到咁大嘅量啦，但係如果你話淨係喺一間嘅分店係做呢個食嘅新鮮食材呢，其實有啲嘥嘅。嗱，例如如果我喺港島區嘅朋友，哎呀，我會唔會真係咁神心呢一刻走去呢？ 係喎。 咁啊，會唔會其實 suggest 佢哋可以將呢啲新鮮食材都喺每一間分店都整個 corner 仔，咁你起碼各區都可以散到貨嘛？ 係。 咁反而我係一個從佢嗰個 個食物保鮮啊，或者新鮮程度嘅角度去幫佢考慮 不過呢個又佢哋會諗埋啲物流嗰啲點樣去控制啊？ 係 啲等佢哋諗啦，賺我哋咁多錢， 啊、賺咗好多年㗎啦都 係啊！咁啊，呢、這個都係一個經驗分享啦。咁啊，睇下大家喺個疫情冇咁嚴峻嘅時候，先再諗下係咪去。逛下共下啦吓，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阿朱海婷咧同我哋分享咧，咁啊所以既然咧讲开啲日本嘢咧，即系整首日本歌你听啦。 小弟一样拣啲日本歌啊， 唔系呢个靓仔嚟喎， 系啊山下智久嘅作品啊， 新歌一首啊， 系送俾你啊，同埋送埋俾其他听众啊，唔该 Hedy， 拜拜。 Comes fast, then slows down. Never moving off your tempo, but I still can keep the flow. Oh yeah, I'm looking for a sign. Real love, but in mine, you're here and then you're gone. It's like fire gone. Love me without a lie. The fact that never hide, you come, you go, I'm lost. You left me all alone. Eyes are cold.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9:53你咯，晨光 Morning Call 啦。 系啊，阿欧，咁我哋嘅听众朋友咧都喺电话旁边啊。佢个名字咧好特别嘅，佢又可以叫佢做靓妈，又可以叫佢做花师奶，系咪啊？ 哦，早晨啊，靓妈同花师奶都系同一个人。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各位主持。 系啊，直播室有啊， 喺度， 同埋有我彭仔。 你哋两位都好。 系啊，点啊？你喺呢一个抗疫嘅情况底下，你好嘛？ 好，身体好。 系，咁啊，最紧要屋企人都好嘛？ 好，各人各都好，各人都好。 咁啊，大家都要保重啊吓。 系、啊， 我知道 你哋都要保重啊。 知道， 我都听到你哋嗰啲正能量，我哋系充满正能量， 好 可以抵抗呢、這个。疫情 梗系啦， 快 过 嘅。 好，大家咁话，香港人所有都系同步揽过啦，呢个疫情 梗系啦， 一定揽得 过。好嘅，咁啊嗱，今天咧，我知道阿靓妈咧就想做一个点唱咧，同诶呢个结婚周年有关嘅，系咪啊？ 系系系。 诶，你讲下听啊。 系结婚咗20周年。7月20号、 哦、 就我结婚20周年， 即系啱啱过去， 系啦。今日咧就系啦，今日咧系我老公生日，所以我特登为今日点唱 啊。咁阿靓妈嘅老公系咪靓爸？ 系咪靓爸？ 嘅型爸？ 嗰、那个未结婚之前喺巴士公司，个个都嗌做花仔啦。 花仔，花仔即系嗒得杯落嗰啲， 系啩？ 系啩？ 咁你一定系喺巴士公司，你哋系喺巴士公司度认识噶？ 全中 哦，咁、哦、你当年梗系女神啦， 系咪啊？ 梗唔系啦，梗唔系啦。 男巴士师傅就有好多个，女士就唔多噶嘛。 咦，咁阿靓妈，你系揸车噶？ 系啊系啊， 哦，即系你唔系文职嘅，唔系巴士公司。 唔系， 哇，好叻喎！即系其实巴士公司以你嗰间为例，你所知有几多位系女巴士 车长 啊？ 嗯， 20年咧得11个， 哦， 20年后咧。有30几个， 哇，30几个，咁男士有几多个啊？ 有成400几个， 300个，十分一，咁啊唔紧要，即系嚟紧就慢慢会比例就均称一啲噶啦。 哦，咁样，咁其实都叫多噶啦，30几个女巴士车长，嗬、 啊， 系嘛、 啊？ 辛唔辛苦啊？你觉得即系女士做呢、這个揸巴士？ 辛苦都唔系好辛苦啊！ 其 实个体 力，你觉得个体力同男士所付出嘅体力系咪其实差唔多呢？ 差唔多，差唔多。 嗯，咁所以应该呢个揸巴士咧就冇分呢一个性别， 系 哦， 冇， 完全冇啊！ 大家同系一样嘅。 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咧，即系见到个巴士车长系女士咧，佢着嗰个制服咧型啲添啊！ 系啊，我都觉得 系， 因为咧巴士车长咧有阵时候，譬如依家夏天咧，佢哋会戴黑超噶嘛， 系啊系啊， 佢感觉好有电影感， 系啊，好鬼型啊！我谂阿靓妈你都系咁型， 系咪啊？ 唔知道啊，防晒眼光啊， 系啊，但你都要搽啲防晒，如果唔系喺个大玻璃嗰度会晒黑自己，知唔知啊？吓靓妈 keep 住靓，要知唔知道？ 我又八卦一下啦，因为而家新型疫情底下咧，就有啲新例噶嘛，譬如坐公共巴士嘅时候，乘客一定要戴口罩咧。有冇遇过一啲乘客咧唔记得戴口罩啊？ 有，呢一个星期有3次咯。 系，咁点算啊？ 真系啲老人家，有时咧佢喺下边咧等车嗰时食烟，咁到佢上车嗰时咧，佢就唔记得掹翻上嚟咯。咁我就会提啊叔叔啊，你戴翻口罩喎。咁 都好合作噶， 合作。 系啊，咁我有阵时都有谂咧，如果我俾我遇著有乘客唔记得戴口罩咧，我都会攞个士啤口罩出嚟。 有啊，我哋都有噶。 你都有啊？ 我自己有，我自己放低，有时师兄冇嘅，因为我哋公司派2个，有时佢哋跌咗或者污糟咧，咁我身上都有好多个嘅，咁我都会俾佢哋。 系啊，大家守望相助， 系啊， 嗬，守望相助啊嘛，嗬， 系啊，啱啊， 哎呀，好开心啊，同阿靓妈你倾偈， 俾我哋送呢一只咁甜蜜嘅作品俾你听啊， 祝阿靓爸。型巴咧就生日快乐，同时亦都再祝福你哋咧，即系呢个结婚周年愉快啦！ 好唔好啊？ 多谢晒，多谢。 拣嚟嘅作品系乜嘢名啊？讲嚟听下得唔得？ 一生最爱， 一生中最爱， 好啦， 一生最 爱，送俾你同埋你先生听啦，好唔好啊？靓妈， 多谢晒，多谢晒，好，多谢大家， 下次有 机会 再倾，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痴痴的等。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 好啦，这个时候真的要分身啦，我和阿欧要讲拜拜啦，同大家 明天见，拜拜。